尼泊尔的库尔卡巴特拉报15号发表一篇文章，表示支持朝鲜成功进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。文章指出，朝鲜成功进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，从物理上显示了他们能够随意打击美国的心脏部。这次试射成功给了美国以很大的打击。